好，欢迎翻到嚟我 Touch Channel。今次咧系 FGO 年终报告第二回，系啦。上一集我哋好似有啲嘢未，系咪好似未讲拗咧？知道系咪啲嘢补充嘅？ 演会有下回，大佬 都有啦。依个咁多嘢讲，我都未讲啲悲惨事件。 咁多嘢讲，点解落胎嚟嘅？都仲系嗰个问题。 系三分钟嗰集啊嘛。好，系咪有嘢补充？ 咪就系话其实 Alcalo 入边咧，佢系嗰个故事想讲嘅嘢，其实好明显下嘅。就是想讲探讨啊，或者佢想叫做所谓嘅何谓国啊，即系治世啊，点样治国啊？佢就系用咗三种好极端嚟讲咯，即系三种方向嘅极端嚟到讲个国家咯，嘅或者叫做叫政即叫嘅统治方式咯，就系、是、嗰、那个海边都市，即系嗰个掠夺都市啦，叫做咩啊？大嗰、那个系。武则天嗰、那个，其实嗰个咩叫咩城啊嘛？ 极刑呢、這个极刑治国啊嘛。 系啦系啦，然之后同埋 不夜城啊嘛。 不夜城啊，同埋最后佢嗰、那个我又唔记得，即系嗰、那个 其实总共四个嘅海盗嗰个啦。先演武演咩亚马逊。 亚马逊啦，系啊。 亚马逊中即系以武力斗强啦。 吓、啊。 武则天嗰个就系啦，罪刑啦，桃花源、那個， 桃花源都算系一个嘅。不过桃花源嗰个就其实调翻转，反而嗰个其实似系即系佢又似系一个组织啫，唔系一个国，即系佢一个组织啫。但系即系好似咁讲，但系就佢三个地方，某程度上系真系恶整嗰三个地方嘅。即系你话你所有嘢去到咁样咁嘅极端，梗系成个国家都系破绽硬噶，一定烂硬噶，即系唔成国家。 佢系特登扭曲到啲人好特登去扭曲佢更多，佢系最以最恶化嘅形式嚟出现咯。 系啊，即系将件嘢，例如话唔使负责任抢翻嚟啊，得啦，跟住就唔需要噶啦，即系抢完就系你嘅，就唔需要再就唔即系唔系。即係就滿足咗你嘅慾望，咁你咪得咯。跟住而家再搶過啦，想要嘅嗰、那個。即係呢個去到極端，即係個浪費啊！但係其實國不成國啊，即係根本冇不是生產啦、啊，所謂嘅你一定有個目標要搶先嘅。即係所謂嘅戰爭其實冇生產到任何嘢呢個嘢啦，呢啲嘢即係變咗咁。即係你即係至少佢做到世界就係令漢官爭呢個地方。令你爭呢個義務，淨係 佢唔係問題，佢寫得太作狀咧，跟住又要咁啱正，即係嗰三個都係佢都係寫女性，咁變咗就身為我唔知男性，即係我唔知道你哋男玩家點咧，但係即係如果我作為一個女玩家，我就會即係我睇完就係、是，我屌你咁撚樣寫你都真係 咁樣寫衰女人啊！ 佢唔係已經佢即係。我唔知佢系，我唔知系特登定，总之就系话你唔捻系啊，咁捻样写，你冇捻嘢啊，你即系你嗰种写法完全就系佢系，即系佢系，我即系我唔知道佢系抱住啲咩心态嚟写，系即系特登写到，哇！你睇女人治国几衰咁样，啊，女人治国就系咁衰啊，咁惨啊，我觉得似系咁咯，我唔知佢系咪，我希望唔系啦。 我觉得佢唔系咁样，但系佢做出嚟真系写唔到嗰三个地方，即系变咗撩鼻一格咯。佢所谓嘅何谓国呢样嘢， 佢好似系咁样写，佢跟住写到啊边个就好似喺度咁样喺度讲谂，唔系其实佢咁样喺侧边咁样睇 OK 嘅。咁问题系佢最后个结局嗰、那个解决方法 打 我屌你啦， 冇啊， 冇意思。即系我系真系唯有讲粗口。 咪同埋真系所谓咧，尤其是如果你话相对，因为真系做一种恶嘅表现出嚟，而即系特登去强化咗，例如海盗岛海盗镇嗰个抢掠，然之后不夜城嗰个反乌托邦嗰种情况嗰啲嘢，即系呢个系好明显，大家唔使谂啊。在所有的 ACG 都是要被打倒的东西的，即大家都明白，所以结果但是以个故事这就所以说、要打赢他、啊、或要反他，大家 很直观地不需要想都一定对的，变了他做不到那种所谓、何谓国啊、为什么真的要打他、啊、或者为什么他这样做是错、啊、应该怎么修正，他没有做到这件事咯。 或者即係根本就呢樣嘢都超越咗佢嘅能力範圍咯。但係即係變咗看官上就再加上可能女性睇翻你，因為係女性嘅角度有歧視，因為有啊哥倫布男性角度睇變反女性啊，變咗係即係個更加強調咗係女性治國會慘呢、這個。呢、这个现象咯，收出 有沙猪味道咯， 收咗即系会俾人收接收咗一种咁嘅信息咯，可能 唔系，同埋佢始终佢最后阿螺旋剑，即系佢去说服，即系佢说服呢、这个不夜术嗰个方式，我真系只能讲，哇大佬，即系一个即系个角色佢咁样一路过嚟，佢嗰、那个。惊恐的怨念，你不是真的觉得这样样就可以说服他放低他的心结是吗？然后他就死去放低了，不要这啦。 所以这里所以不是在泳装度补完了咯。 好啦，咁就一 part 我摆开咗阿哥太先。好啦，7月31号， 重点 event， 重点 event， 唔系重点 收世界第一。 泳装首先就系、是、呢、这个唔系泳装系之后嘅事。 泳装复刻， 亦都唔系最点泳装复刻系泳装复刻啦。而重点就系、是、正德莫奸 系一同二中间，一同二中间系嘛？ 系啊，一同二中间宣布咗正德保解。冇咗麻，冇咗用魔宝佢之后麻痹两回合，跟住突然间大家喺仓底度拔翻啲出嚟， 个仓冇人睇啦。 唔系，系啦，个 唔系个仓冇人睇。 佢加咗莫奸，佢个莫奸嚟嘅，但莫奸嚟嘅效果系保解，系效果系保解。而嗰场咧系喺泳装第复刻泳装16年复刻泳装 嘅 一同二中间， 系啊， 突然间爆出嚟嘅。佢唔止佢啊，佢同三公啊，唐三公啊，两个 喂唔平等嘅喎，两个你记住，大佬唐三公有冇保解有冇剩唔 care 啦，讲真 咩啊，我 care 噶， 唔系啊，大公本身保解咗噶啦， 都强化噶，强咗噶， 大公系 佢即大公强咗多好，冇乜人 care， 佢今次唔系保解， 我 care 噶， 佢今次唔系保解，大公系三技强化， 系啊，但系个问题都系大公几劲都好啦。佢唔系女 ，OK？ 唔系，重点唔系应该咁讲，系大公强化咗，但系佢嗰个幅度未去到被称为史诗式强化咁夸张。 但系佢个强化都系强噶， 佢个强化都系属于超强劲嘅，因为佢三技三turn之前只系加防，今次加埋攻， 佢个加攻仲要系 30% 追到啊！ 佢个攻系佢个攻系加得高噶， 哇！喂，狂嚟噶，佢系狂即加三个，加三回合攻，三回合防啊！然之后佢个 CD 差唔知五呀，五定六噶嘛，好似十嗰阵时唔知五定六啊，总之好快嘅又系，即系结果系如果你有埋攻锁配埋三枪一个三枪嗰个系六枪全防咧，哇！然之后佢自己三 佢就不过重点都系阿正德，因为以前即系正德之前一直长时间就系雪藏雪袋，跟住仓库翻现咗，突然间 唔系 ，sorry， 你讲错嘢，系供应股仓管系 official 漫画已都话佢系做紧仓管，做紧 而咧一说完之后，大家好多跟住好多人话。有好多人话嗌紧咩？点解唔攞精得出嚟啊？跟住有好多人话我精得一，我唔好意思攞出嚟。跟住我喺呢讨论区话佢唔紧要嘅，精得就系精得，就算你完全练技都冇问题嘅。 其实佢啲技因为真系未强化技啊。 但问题就精系唔需要嘅，关键就系当你装咗千千晚餐啊，嗰啲咩打平均三回合用两次无敌嘅话，你仲需唔需要用技啫？即系呢个阵间打泳装活动后半段打神牛，我试过用阿超监嗰只精德， 30技噶只精德。 但系问题就系、是、我净系用咗不断无敌， 因为嗰因为除咗个直感之外，另外嗰两个技打只牛冇用啊嘛，一定打英灵噶嘛，两个技都系。 讲泳装一先，泳装一今次就追加咗，即系佢保育有加咗高人度活动啦，基本上都系换全灵结晶嘅啫。 唔系，仲有呢、這个 四星九， 嗰只四星九啊！不过我冇换啊， 四星九我换噶， 我养长马换。 四星九又打完，打晒啲高难度关，有四星九又换。我系冇打晒啲 有夫妇 杀杀老师嘅嘅关咯，系啦，冇攞晒， 我 冇再攞第二， 我 咪一攞咗。 我最惊就系攞夫妇嘅啫嘛。好啦，跟住就暑诶，跟住就系去到今年2017年嘅应招活动大赛车。据大赛车就系、是、今次玩法就系有啲似之前荣耀人生咁样，都系你话你自己话支持咧，支持某个阵营打埋阵营嘅嘅 quest。咁你 咩？佢唔系叫你开头支持某个阵营，而系支持嗰阵时就帮佢打气，就打佢个 quest。 系啦，咁打个 quest 打高咧，就嗰个 quest 就赢咗之后咧，就有素材攞。而咧，所以佢 系赢嗰队咧， 同埋咧跑紧嘅时候，你帮佢打气咧，嗰啲打气嘅分可以帮你，可以帮你转 KLP。 系啦，不过咧，决定佢决定呢啲嘅分别都唔系，其实都唔关佢边个受唔受欢迎啊，纯粹系睇下佢要跌啲咩嘢。 唔系，佢讲明系受唔受欢迎啊，但唔系只英灵受唔受欢迎啊嘛，系佢跌嗰啲擦嗰啲素材受唔受欢迎。 其实最难最新因为其嗱。今次咧我睇出嘅，佢又系分开，佢又系玩一招就系、是，前嗰四个前嗰即系前半部大赛车嗰段咧就四回合啫，就四个片嘅写嘅。第二篇第二张火山扣咧一睇先系应荧光，以后应熄机门熄啊，冇嚟加过去。喂，你可唔可以唔好喺搞笑剧情熄啲咁严肃咁严肃嘅剧情落去咧？不过好应荧光嘅风格嚟嘅呢啲嘢。即系基本上系好唔合时宜，你塞啲乜嘢落去？ 唔系，但系基本上可能因为经过嗱，佢前半仗嗰扎咁嘅，佢打嗰扎咁嘅死人关啫。咧，哇，大佬我一望，哇，点解啲点解我打扎出过个四万几五万几分？咦，呢、這个好似已经，但系问题系佢呢个你打完第一张就打得嘅，点解你打嗰啲分，你打嗰啲你打嗰扎扎卒仔嗰啲 HP？点解同我打 CC 嗰打 CCC 嗰阵时嗰扎啲 HP 差唔多嘅？ 佢高过 CCC 啊， 难度高咗，因为佢 都高过 CCC 啊。 因为佢一样就今次加咗 去到第四，唔知咁简单。去到第四 round， 即系第四 round 入边咧，其中有几即系最高难度嗰度咧，个 Wave Two 咧七万啊！最高嗰句， 佢严格 狂击啊，不过 唔系嗱，严格讲佢就唔系叫做难打。是打得烦啊，即系拖快时间啊，因为我自己自己测试，我自己实际玩咧就系、是、第后半决梅芙大监狱嗰度，虽然话佢教易咗，其实差距就系叫梅芙前半得15枪定13枪，即系但系快咗2枪左右，但系心理上觉得系爽咗，因为前半其实系好烦啊，打到眼 瞓啊，最大镬喺啲打火山嗰阵啊，每枪透血。佢對面又唔使扣血， 煩到嘔啊！所以放喺嗰度。 唔係，跟住我咪集中性係個淨係打河嗰度咯，因為河嗰度佢加藍雞卡嘛， 可以好快，所以佢打好爽。我都係個打去河啫嘛，主要係因為佢花時間。 唔係最緊要咧，佢變咗咧，你打第二 wave 咧，尤其是如果同第二即係對翻咧，你第二 wave 可以用寶具秒啊嘛。之前你第前半系秒唔到啊嘛，再加埋有好多咁嘅问题背， 佢前半嗰啲系呢个红蓝绿三色有嘛， 系啊，即系两次都系三色嘅，即系其实你三色打啊嘛， 佢第二个系宝具打星加 M P 率， 即系类似万圣节嗰只 咩变形嘅三色，三色变形版 咁。但你问我，我就要三色变形版咯， 直观啊，直接啲啊， 系啊。 起码我如果你话啊，例如我因为我主要打工嘅，因为我主要打工嗰阵，个打工要枪，但系枪我未抽到啊枪赖光之前，我就得师傅啲 M P 咯，大家我谂应该都听闻过噶啦。大佬，我一用呢、這 个巨级， 我一用加呢，我一用呢、這个呢、這个 M P 乘以，哇，即刻爽几多啊！真系。 系嗱，今次又亦都分开两个卡池啦。 嗯， 今次有咩斩获先？喺永中活动卡池， 我一六年同一七年，我嘅主力都系呢个卡池嗰度咯。 嗱，我卡池一咧就抽咗一单，结果就全灭。之后等咩？我系第二朝起咗身喺即系床上半昏迷状态嘅时候，揿一揿， 揿错掣啊， 系揿错掣，抽咗剑符兰 ，OK 收货嘅，又好可爱，阿符兰好可爱。O.K. 抽货，跟住好啦，后半决喺我弹尽粮绝最黑，我抽到阿枪大光 ，O.K. 收货啦。 我跟住话可唔可以博多一单咧？咦，抽烂个 OK 收货啦，大佬，我再抽烂唔掂啊！虽然好想博啊 Tanga 女郎 ，Tanga 女 好衰啊！啊，因为阿雪梨六嗰件泳装咧，俾人攞嚟做爆米成日换， 第一件第一版，即系零一嗰阵时嗰件，零二嗰件全红嘅， 系啦，所以俾人套中就 Tanga 女郎。 唔系，我其实我都谂我抽呢个雪梨六嘅，不过谂谂埋，算啦，都系唔抽。同埋唔系，因为始终迟一嗰扎，因为佢迟一四星，即系佢迟一嘅四星嗰扎，我啊冇乜兴趣啊嘛。 喂，唯一嗰个兴趣纯粹系萨尼托咯，玩阿咩即系读萨马就系佢得，阿咩即咩即读萨马咧？ 唔系，但系问题佢零基四嗰张真系 好靓， 唔系重点系 零基四唔得，唔系零基四零基三靓啊，零基四就争啲。 零基四佢变翻 T 恤啊嘛。 唔系嗰个吧？ 唔系 呢台啊！ 唔系我讲阿信长啊！ 哦，落 杯， 唔系呢台就梗系正啦！ 继续保持零基一状态，因为太车太正啦！ 我唔系如果呢台系零基一至零基四都 OK。 系，但系呢台最主要都零基一啊！我 系啊， 系重点系零基一， 零基一真系一件都真系要抽啊！ 当唔系最搞嘅就系当一睇见咗啲睇见零基一嗰张相嘅时候咧，因为佢讲佢电台节目，大家估到就系。佢電台節目一定玩咗咁，結果佢一如所料地開始玩。 咩有佢啊？ 電台嘅節目啦，你跟住佢一紮畫師將佢傳染出去啦，所有啲陀髮， 充滿 染上啲陀髮，大佬。 床單神啊，仲稱稱床單神。 係。 哇，好恐怖啊！ 嗱，咁使唔使我講啊？嗱，我其實我上年一六年嗰陣時咧，嗰陣時冇放啊，但係咧我。既應該抽咗一成單幾兩單，加一單多啲啦，加埋攞曬啲石去抽咧，因為嗰陣時有送好多石回石，有好多嘢抽曬咧，係全滅一張四星嘅全部冇，任何一隻四星角全部乜都唔見。 一六年 係 一六年兩個次都係 舊上年一六年抽嗰陣時係真係一隻四星都唔見，仲要係有兩隻見嘅四星咧係已經有嘅石邪，係極之悲哀嘅。但係今年咧。我一六年加一七年六单，争枪星机全部齐晒。 我自己就 每单三件咯，每单三个咯，即系每 唔系我一六年，我一六年，我一六年就好彩。我一次就唔知点解嚟咗小莫剑嗰、那个 咩骑。 唔系 射歪咗啊！ 唔系我歪咗啊！ 歪咗 射歪咗小莫剑， 射歪咗 五星叫， 我其实想四，我想等，我想等，我嗰阵时其实我想等迟二抽小莫，但我就唔知点解而家嗰次抽，点解小莫抽嘅？ 点解约五星嗰只仲要？ 唔系跟住迟二就好彩，嗰阵时唔知道人又系嗰啲唔知点样抽嗰啲迷信嗰啲，咁我嗰次信咗，我好彩抽到公傻 啲邪教， 好多邪教噶， 好多邪教以前都讲过啦。 嗱咁啊，我抽咧嗰阵时咧就系用一开头咧就系用之前啊老福嗰定系福袋嗰啲圣石抽第一下，即系抽唔到，抽到啲四星，抽到唔关事嘅，然之后跟住哦放一单咯，一放。枪声机第一只嚟嘅就枪声机，跟住然之后咪火，跟住第一次结果最后抽正，即系跟住抽晒啦，抽中，跟住第二次抽第一单乜都净系就啲四星补三咗啊，铁拳圣女，跟住最多单啦，攻锁搞掂，然之后最后夫妇。攞翻只小莫咯，一张夫妇女攞张小莫，攞部清机咯。 我旧年系阿铁拳圣女同埋阿枪清机 然之后第二年咧又系咁啊，货咯一货第一下。 今年 一七年咧我就 系今年一六年嘅，咁我就全面。不过因为我旧年中咗就冇所谓。 系啊，冇所谓。跟住我一七年一开头货一货第一抽听嘅女王，跟住第二 有冇刀啊？ 跟住第二单一货骑， 你用刀咁便宜佢啊？佢用钝器啦。 跟住第二单， 我冇话要嚟噶嘛。 第二单，哦， 我先话教 第一下，点解系吕布王嘅吕布傻嘅？跟住剩翻嗰啲咪 唔系原本谂过想抽吕布傻嘅，不过就 结果就抽咗呢个公金公嘅小金星同埋阿昌同埋昌濑光就哦得。 嗱，昌濑光，昌濑光 搞掂。 今次泳装活动，昌濑光系大奖嚟嘅。 唔系，结果咧，我头两单咧，第二单好顺啦，一单中晒。 唔系，但系最好笑系，其实咧，我原本我点我个金小金星点抽翻嚟咧？我原本我系我净系想抽阿濑光嘅。咁我嗰日我冇睇到，咁我一下揿落，跟住揿完先发觉，死啦！今日小金星特单 up 啊！ 利托 啊，唔系 海 伦啊 ，UFO 啊，海伦啊， 公海伦啊， 系啦，点知原来海伦又得独 唔系好中，我想啊海伦好正嘅， 跟住第跟住 唔系好彩，我都中意海伦啊，尤其是佢零三嗰件好正。 嗱，我其实咧，2017年卡池前半咧，我一单抽唔系就系争嚟头抽唔到，跟住后半嗰单抽后半一单追咗即系抽到就系争。后半好像争一只，跟住追一单抽晒啦，然之后第一个词嘅本来想住追翻落去啦，冇，跟住最后一张夫妇又嚟啦，呢档搞掂， 唔紧要，反正我已经抽咗呢个昌濑光，咁我已经收服， 我有昌濑光， 昌濑光保二。 唔系嗱，讲埋讲下， 系咪有刀啊？头先咪有刀，系咪有刀啊？你头先咪话有刀啊？ 出去攞，出去攞， 我出去讲，我去入边红讲嗱。活动方面，剧情咧后半段，我觉得前半段就真的很散，因为可能一人写一段啊。 唔系，前半其实散咧，我都觉得是一个特登嘅，因为佢要做个祭典气氛，需要有个主持。 唔系，张嘢就系每个编剧写一段嚟话，阿信长阿罗杯嗰段佢摆明兼职写噶啦，兼职你兼职啲手法大家睇喺已经系认得出噶啦，跟住影光又睇出啦，即系大家认到嗰啲风格嘅。好，后半段我怀疑系后半段咧，就系嘉木咧，我怀疑系蘑菇自己写翻。因为咧，佢同一番一个风格啊嘛，大家冇大逃亡啊，最中意咯。 你走去搞翻重制版先啦。 算啦，蘑菇就 蘑菇， 算罢啦。唔系蘑菇最中意个成个家伙最中意就系对芝士自动迎击系统，嗰个系玩法，尤其是飞埋，一要冲啊，一嘅踢翻佢出去。 但系咧，佢呢个监狱风云咧。佢唔知點解出曬嗰啲呢個六七嗰啲咁嘅坑咧，其實佢嗰啲破梗嗰啲其實唔係幾好咯，我覺得。因為其實你好多人佢係真係好多，尤其好多新手，佢都可能即係為咗個泳裝入嚟，跟住你無啦啦就爆咗，即係呢個第六七章嗰啲坑。 啊！唔係即係你話，即係你話係阿雨蛇神同埋阿燕青嗰啲嘢啊？ 雨蛇神啊，燕青啊。小恩奇都嗰啲啊，即系点解 恩奇都一出成个 沉默羔羊呢个花系，恩奇都沉默羔羊，跟住咧最紧要就 佢恩奇都对 RJ 嗰度 鞠躬，咪鞠躬最中意就系用烧男兵用烧炉嘅水同佢唔系。看漫畫學識咗點樣對話重來嘅，我笑啦！嗰日我笑碌咗喺度。 唔係呢個藍鈴格爾佢對該用真係好笑嘅。咁但係問題係佢小恩佢恩奇都去救該爾貢嗰度，佢其實同第七章有關噶嘛。 不過唔知都冇所謂，呢個亦都唔係太緊要。即係 如果你話藍姐咧，我就會講翻啱啱最新，頭先一開頭提過咧，最新嗰本Time Ace 入邊咧，哇！有人畫到阿藍啊監獄島嗰段，哇！藍丁同啊岩骨王單挑打得幾有型啊！哇！ 你 去到正到嗰個畫 面，你唔好低估藍丁。 藍丁而家估解咗又勁，唔係而家估解咗又勁咗啦。 係啊，嗱，即係漏咗講嘅就係。2016年泳装复刻咧，有个好重要嘅就系学妹泳装 泳衣系统， 泳衣系统实装 系啦。 2016年复刻就系多咗一样嘢， 学妹嘅泳装 系啦，仲要系五 AP， 然之后嗰版数系基本送嘅，两下打赢咗啦。 问题就系你需要素材好金， 好金乜鬼啊？一个零一五件牙嗰啲五件盾啫嘛， 学妹唔金。 学会吴金啊， Mabel 同埋阿 Lilo 啊， 阿 Lilo 先金， 吴金啊，好都系其实即系调翻上，对翻上嚟，其实佢哋领衣解放嗰个需要嘅料其实好少，真系好简单，三百万啫嘛。 不过我觉得 Bitch 女王佢嗰件领衣，我觉得唔靓。 我觉得佢要着翻 Jackie 又靓啊 ，Jackie 嗰件靓啊。 佢如果佢唔系，如果佢系 Jackie 嗰件反而靓，但系咧佢又系咁样开个胸咁样，但系佢本身嗰件都系大佬佢。我本来见到佢个阴影，我好期待。跟住佢见到出嚟嗰阵时候，哇，几 OK 喎。跟住要 唔系佢要着住件褛就靓啦。 唔系啊，我就系见到佢着住褛嗰个型啊。点知佢之后又系除咗啊嘛。大佬，你本身件衫又系开窿嘅，跟住你而家又整件开窿做乜鬼啫？ 露齿露肚嘅。 阿 Bitch 女王就 Bitch 女王，真系麻烦。 我明点解佢奇迹噶？佢有解释佢身为奇迹嘅理由。 唔 系，你冇往佢公式噶呢个。 咁问题系佢嗰件衫真系唔靓啊嘛，大佬，唔系 即系冇一个新 feeling 俾你啊嘛。 哇，你睇人哋黎六几有诚意啊！ 算啦，黎六罩佢，系一系完全系啲咩啲睇下偏心嘅结果嚟嘅。 黎六一定系偏晒心啦，顺 唔系啊？ 顺黎六一出杀晒所有。 顺黎六啊！ 我知啊，我知啊。 唔系啊，今日 我系话我嘅意思就系话 他许志根本就话他许自己想话。 啊， 我今日想话。 阿卡布雷麻嗰件，哇黐線！嗱，好啦，嗱，咁打完啦，咁結果就係喺阿伊斯塔林繼續老馬情況之下，解決咗事件啦。 唔係，講翻咧，其實原來佢搞咁大嘢咧，嗰、那個一開頭其實大家以為佢要做嘅又話咩，要畫個魔法陣啊，要做儀式，大家以為 我一開始估到啦，又一開始整估到佢係咩事啦。 唔係就知道佢有嘢搞，但係大家係講緊諗緊，係想解放啲嘢咧，係解放啲乜嘢咧？大家係期待。喂，我想你解放就係解放。冥界女王，冥界女神，然之后等我哋即系大家开明嚟，攞定银包嚟，你出我，你出我科， 小魔法卡嚟啦， 魔法卡啦，嗱，魔法卡准备咗噶啦， 但结果就系神游啊， 屌， 真系，跟住抵你俾书，抵你挂位派车，我你废柴女神嘅，唔系有一个 QPS system。 哎呀，你喂大佬，你玩第几次啊？唔好咁啦， 唔系真系好惨，诶，好啊，呢 唔系即系好笑嘅问题系，唉，唔好咁啦，唔好玩咁多次啦。 不过一个其实我会觉得玩法几好，但系我觉得算系瑕疵嘅，就系、是、佢结果就系、是、最后啊赢翻走翻之后咧，再话俾问话即系以你打过嘅数量嚟决定， 唔系以打嘅数量，以你之前 系你以之前打过攞到分嘅数量，系你自己个人嘅数量嘅分数嚟到决定你嗰场你系边个赢， 即系加油你帮边个加最多油嘅总数。 所以我嗰队系，所以我系阿黑玉同埋黑组嘅。 我都系， 唔系几好喎！我加翻，令到阿东哥加翻唔少分喎嗰段。 唔系我头先咪话咯， 唔系啊！你哋咪好咯，黑玉咪好咯，因为我讲我 即系东哥又咪话喺度， 我争， 喺度 因为我争好多，因为我嗰阵时争好多襟章仔，咁我咁 大分章、骑士分章， 唔系骑士分章啊，细嗰只襟章啊，盐过盐啊，过盐仔啊， 啊即系骑英 雄 之证， 英雄 水盖。 系啦，我劲争水盖，咁因为我尤其我抽到阿昌濑光，我咪又要水盖，咁我咁佢咁啱阿昌濑光又系出水盖，咁我咪打水盖，我一顶一出嚟，哇闹我睇到妈妈声，闹到妈妈声，完全昌濑光好似黐线嘅咁，本来昌濑光黐线嘅，但系都佢都仲有佢唔系狂濑光本身都黐线，咁但系佢都系一只狂啱啱先，同埋都仲有啲威严喺度啊！呢、這个昌濑光我都唔知道，我真系想知道边个写出我想拉出 打，因为我冇睇到，我哋冇得 我因为我睇咗，因为我系阿黎拓同埋阿东北玉嗰段写得好嘅，其实我系 所以头先我唔系讲一句 咯，新配对咯，变咗就系黎拓同埋东北玉嘅新配对咯。 我头先咪话， 唔系我睇人，我睇人嚟写，我都哇，写得几好啊！ 阿东北玉嘅结果咪系话补佢嘅故事咪补喺度补完咗，我 系 用补完。 我 系 睇完呢度嘅东北玉，即系我本身就中意，我中意东北玉个本身佢原型嘅角色。咁但系问题系佢第二章写到烂 ，OK 都算啦，系咪先？佢呢度全体写烂，但系我跟住我望人哋写烂，发觉咦，哇！佢呢度真系写得几好喎、啊，真系。 咪仲最我最中意就系咯，安全驾驶。 讲个真话，吓冇呢咁功能啊？安全驾驶啊嘛，你慢慢行咯、啊。见到前面啲人全部压晒地，压晒飞，因为系最咪太冇事。我有少碌咗。 啊呢个佢讲下真系好笑咯，跟住个冲啊，跟住啊地雷炸晒。 因为 佢佢前面啲人炸晒，咁我冇炸到我咪赢咯。 我有少碌咗喺度，呢个 咁样赢都得。 好正，因为好多鬼话咧，几好嘅，呢、這个活动几好嘅今次。角色就实用，即系基本上个都系。 其实真系嘅，水着咁多次嚟，咁一六加一七啲水着咧，只只都系 唔错以上嘅， 唔系以上，只只都 O B 嘅 O P 噶， 全部唔系噶，唔系噶，即系但系起码冇弱咗先， 冇 地雷先，起码冇地雷先。 唔系咁样，系真系话全部 O P 嘅， 都唔系嘅，都唔系嘅，因为我都抽，我旧年除咗弓傻之外，我都抽咗只术马利， 术马利， 术马利系普通嘅啫，未到 O P 嘅，系、啦， 好似真系得佢系唔系喺普通， 唔系，但系佢比。因为我入我佢比原本，因为佢比原本嗰只已经好咗，好好多噶啦。 唔系，其亦同埋真系都有一句，术嘅辅助型实在太多变态，但系都已经唔系 O P 咁简单，但系都做错个，根本做坏咗嘅角色啊嘛。咁何况佢得四星，佢个强度其实以四星嚟讲算系强噶。即以半輔助嚟講，但係其他嘅全部你諗下，對住啲對住梅林為所欲為組，所謂嘅為所欲為隊， 唔係你 梅林孔明呢啲， 你就算四，你就算四星嗰啲，你有都 有你都 有 夫人 啊嗰啲咁樣， 你都有術閃啊夫人啊，有阿尼托啊呢啲，全部都係都唔係弱者 啊。哇！本來應該開下集嘅，而家費事開再轉下集啦，直接拆開嚟錄製。 唔系你讲笑一样好重要嗰场喎，开拓美国大事喎呢啲，竟然唔讲， 几乎漏咗，好重要嘅 呢件咁重要嘅 event 竟然唔讲， 几乎系已经漏咗， 因为佢好短啫嘛， 佢系五，即系佢系 短还短，极之重要。 你唔记得就系水，就系 本游第一次升，依家第一升嘅。系啊， 系宋之宋嘅第一次宋，唔系四星嘅角色。 同埋系本游戏喺营运之后第一次失新追加一星角色啊。 系， 因为上次追加个两星嘅系啊小系啊安日万楼啊系两星嚟噶，虽然话冇星，但事实当佢两星角嚟噶。 佢个 cos 系两星 系咯，你今次第一次真正一星，同埋最紧要就系 真系宋嘅。 同埋系啊， 有故事嘅， 同埋最 好好睇啊个故事。 冇啦，即系最紧要仲要同你讲。吓、啊！你之前估嗰啲人全部错晒。 之前话咩呢段会有就系、是、话会出雪山女神啊，又话咩咩 即系会估呢只角色，因为呢只角色本身喺本传漫画已经出咗 啊 嘛。大家系估嗰三只英灵系咩人嚟噶嘛？ 系啊。 Sorry， 好似冇人估中我嗬。 冇。 有够冷门啊呢只嘢，大佬。 因为根本上 根本佢又系属于佢唔属于英灵级数噶嘛。 唔系英灵级数，都 其实系幻灵嚟噶， 幻灵嚟噶， 其实幻灵嚟噶，佢入边故事都有提系幻灵嘅级数，唔应该召唤到出嚟。 但系唔重要，最紧要就系 两秒宝具。 哇，爽到爆！ 阿Leo 怨念咗好耐嘅，几时有得飞宝具啊？几时有得飞宝具啊？几时有得飞宝具？ 得唔使飞 啊？两秒搞掂， 几爽啊！嗱， 仲有真系啊！嗱，佢系真系一星嘅白值。但系佢嗰三技五星级，嗰三招技系五星级嚟 嘅。我升到十一技，升一将将一技升满咗，跟住一脚踩去，哇！数种火术技系爽快到无伦啊！呢个真系， 其实真系嘅。佢其实如果嗱，真系咁讲，如果你比够佢 level 九十，佢系奶光级。佢真系奶光级嘅， 但唔需要啊！呢个即系数种火你俾个七，你升俾一个 佢仲好用，佢仲好用过之前送嗰只查查啊！ 唔系， 查查已经系四星， 唔 就已经又系属于 O P 嘅角色嘅级嚟嘅。 佢好用过佢而家，我觉得好用过唔系奶光添啊，几快啊！ 啊唔系，真系有样嘢，唔系你嗱，周回嚟讲，佢绝对系五六星级角色添。但系讲真，佢真正嚟讲咧。佢唔係真係去到咁勁，但係佢嗰啲技 實用， 真係好實用。 佢嗰啲技係完全 for 你 周回用㗎，唔係 for 你高難度用㗎。 阿巴揚已經成為咗係總火隊嘅最主要。 但係問題係，另外嗰兩隻幾時自由啊？ 等下啦， 可能随时有， 唔系可能啊，九成会有啊，不过唔系 等下啦， 十成噶啦，基本上，但系几时啫？ 等啦，等啦， 我又唔信佢冇啊， 等啦，等啦，事实实会有睇几时嘅啫，可能第二集漫画出。 但系我重点系，其中嗰只肯定唔会系嗰只实肯定唔系。 嗰实系啊，而家知道边个啦，讲咗啦，其实 讲咗， 本漫画里面讲咗啦，系某个 FBI 局长。 哦， 因为中意着女装，所以佢喺入漫画里边。 女装就唔肯定咯，仲要系护法添。 系护法啦，系护法。 肯定咗护法。 系啊， 佢话即系另外一位 couple 拉咯。 好似咪讲咪佢喺漫画画过啦，拍嗰条片咧插飞一插嗰子弹插咗月球啊嘛。个暗示好明显啦，嗰度系 咩啊？剩翻个暗示系边个？ 嗰套仔啊，嗰套女郎啊，佢喺漫画里面一幕就系、是、佢拍一条片，就系、是、一就攞子弹插咗月球啊嘛，系明示就系某个电影导演噶咯。 唔系佢导演就梗噶啦，系边个 嘅 啫？ 我唔记得咗个导演咩，好有名嘅啫，一唔出，啲经典嚟嘅，型嗰个画面，成日差唔多，你睇个电影史一定知你都嗰个画面嘅。 有骨头掉起上嚟，然之后个画面一 pan， 唔系嗰个 ，O K， 唔系史前嚟嘅啦，系我哋新年代嘅嗰、那个系史前嚟嘅史前，所以佢对我哋新好敏感就系佢我先有仇嘅。咁好啦，咁经过呢个最伟大嘅一声登场之后咧，就 重要噶，即系要讲翻个故事。个故事入边咧有几样嘢，前半咧又系玩嘢啦，即系例如开拓小，即系会同阿 Jack 同埋阿童书喺度玩嘢嗰啲，儿童王国呢啲嘢唔重要。前半搞笑得嚟，但系正嘅就系平衡世界嘅主角 人类恶， 人类变咗，佢 人类恶 真系真啊！佢好似真系出嗰阵系人类恶演义，有埋呢个牌好似。我 笑到嗰度啊，笑喷喷啊，真系好嘢！啊，不过系 Leo 啊，因为呢虽然唔系话 Leo 自己写本书，但 咩系啊？佢话系佢写嘅， 佢原案佢写， 佢故事话系佢写嘅， 有人帮佢执嘅，但系佢 一定系嘅，一定要有人帮佢执嘅。始终佢唔系game 故事写剧本，但系。喂，真系你嗰啲，尤其是嗰啲，至少佢讲嘅嘢，肯定系 Leo 自己写翻啊个剧本。 恶趣味嚟噶， 我嗰啲嘢根本话咩？你咁弱嘅英灵唔系我唔需要你。 同埋最紧就系嗰场打咧，那个英灵嘅体恤就系咩咧？一个典型非洲玩家抽唔到嘢，冇咗年纪嘅人咧，嗰啲问题系咪要你咁大啊？好简单，冇嘅冇。 唔系，佢其实嗰啲全部都系送嘅英灵嚟噶，系全部系送嘅英灵嘅 shadow 版嚟噶，你睇翻啦。 但有啲冇送嗰啲就 level 唔够啦。 唔系送嗰啲咧，就系佢有嗱有只蓝傻嘅，但系话咩即系，所以咪唔弱唔够劲啊？ 系咯，笑碌咗喺度啊，开橙。不过估一后半句佢幻灵嗰段佢都正经嘅，后半句就系 好正经 嘅，好正经嘅。 讲翻佢点解会被召唤到成功出嚟啊？又有一大扎嗰啲故事，哇！真系即系成个最后嗰种话佢可以去到卡罗蒂亚嗰度，然之后去食嘢嗰度，嗰个哇成个心暖温暖，睇完个心， 同埋嗰扎啲人喺度煮食。 一开头啊 嘛，一开始 Amy 喺度，喺度喺个饭饭堂啊嘛，个饭堂喺度嘈啊嘛， 冇嘢食啊。 跟住然后临尾又去翻个饭堂，跟住 Amy 又要出嚟，佢继续喺度，唔系佢好似话咩儿童餐啊，啊唔系儿童餐系嚟录制嘅 ，sorry， 记错咗。 嚟录制就另嚟录制就另一个世界啦，嚟录制。 但系嗰个厨房组又好笑嗰度。 喂，即系嗰度真系成个，即系成段故事又有搞笑，有认真，亦都系写翻幻灵点解成功召唤呢啲嘢啊！ 跟住成为最后一个好 warm 嘅， 好 warm 嘅一个旧熟悉结局。 系咯， 哇！简直一个好有一个好， 同埋最唔系 即系成段故事真系好 perfect。 包括留一样题就系、是、阿巴爷一个重点就系、是，一如阿 Leo 讲就系、是，灵机越高，灵机越高，除得越多。呢个好重要嘅，巨大化路背幼女。 哇，大佬，即系呢个系呢个非常欠缺幼女嘅， 都唔欠缺噶。而家连幕间都追加咗罗尼哈桑咯， 冇得用啊嘛。 咁啊系，唔知噶呢样嘢你点讲噶？有时嗰啲 同一个角色哈桑肯定同一代嘅哈桑系唔会重复再出。肯定嘅呢樣嘢可以咁講，因為咁多對哈桑有排出啦，同埋都出咗哈桑神咯，山翁 阿芝芝，嗱好啦，嚟錄製啦，首先嚟錄製，首先就是、開頭咧就係2016年俾打翻次重打嘅，而今次錄製咧前半段咧被譽為係 老福體驗關，因為有幾關係老，只要有老福嘅話，基本上係眯埋眼。 飛過啦，你講。 飛過啦，算翻拉兒啦。結本來算翻拉兒，舊年係因為佢狂加防禦，搞大家都好咬痛埋。 唔係，大家唔知個機制之下咧，俾佢惡整咗好緊要。 結果咧，大家醒係喎。阿紅 叫 紅 A 嘛，紅 A 本身有防具模式嘅角色，咪紅 A 啊，兩顏色嗰啲防御模式咪落帶出嚟咯。好啦，老福一出場，老福嘅技能 都唔使啦， 寶具就係無視所有嘅防御技巧，全部 credit 攻擊， 防御所有武器防御加無敵模式。 好啦， 我頂啊，真係唔使諗，簡直。然之後仲有一樣嘢嘅就係，本來係一定即使你有防御模式嘅紅 A 都冇用嘅，就係因為男性啊嘛，打 Bitch 強制你啊嘛。但係其實你可以用幾下解回復咧，佢要做就係、是、打 Bitch。如果你用可以解，即係有人可以解到幾方效果嘅。动阿老夫入去，或者用战斗服之后先换老夫出嚟满技，去用宝具之后可以第一 round 即刻唔理出直秒啊 ，Bitch 系可以做呢样嘢嘅。 好离谱啊！所以啲人话老夫睇唔惯前半，然后跟住基本上前半其实真系而家，尤其是当你有咗当你有宝解征得，再加埋 BB 同埋师傅嘅话。十二线嘅海叔轻松过啦。 嗱，咁话你哋嗰啲系上年我算啦，今年我讲翻先，讲翻我上年，我上年嘅阵型系唔可能，我连 B 叔三条命已经全灭咁滞啦，我打咗十二条命，我嗰阵时我上年 唔、啊、算难打，不过系第一关咧，因为第一关你冇呢 我唔够火力啊， 系啊，旧年我都冇啊红 A。 我去年是真的完全不夠火力啊，所以 我 是 打不過， 上年我是打完全是打不過的，結果我今年復仇成功，但是我都被他惡整到交關，例如哇明明打跟住一打一入去第一槍我打大狗，點知同一槍隔離不打住啦，因為要一起殺嘛，出魔警第二turn，魔警第三turn，魔警顶一个肺啊！ 嗰度就嗰度我就系、是、我打关咗佢，自己全面好在后面仲有角色摆喺度 ，OK 咪全面前面咯。 但系你谂下啦，冇无敌贯通嘅话，佢连续三turn魔警，你同我打春啊！隔篱后边嗰啲就打死噶啦，又会 唔系点？唔系所以点解 B B 好处就系、是、无敌啊，假嘢无敌，定埋起身。唔咁多肌肉啊，狗嘅功你咯，所以 B B 啲又系大活躍嘅次。好啦，前半舊年年都年過完啦，而家七年第一關超筋肉 boy 斯巴達克斯 唔難打， 因為好多人咧，因為佢好陰濕嘅，就係佢嗰啲技能咧，就係話叫佢以為要去引你用六級打佢，但問題就係、是、我試當你試用六級打只尼基塔嗰啲咧，你係絕對唔夠佢快嘅。結果後嚟發現到就係、是。原来佢所谓嗰个咩用六级打佢回复慢啲咧，嗰个阴你嘅。其实最简要的方法就系、是、二姐一攻八十万，两攻五十，第二攻六十万，你三攻六十万，三攻搞掂。又当你有师傅嘅蓝级放，再加埋男性特攻，再加上二姐通常都保五嘅，哇！冇难度到 咧。二姐老手冇一个系唔保五嘅。 同埋最紧要就系、是。 你讲啊，真系话有就有啊！你估 二姐， 我讲老手嘛， 老手都系噶。 就你用你 知我识得有啲人开服到而家未齐四星噶，唔系未齐三星噶， 未齐二姐 吓，唔止未齐二姐，系三星未齐。 哇，咁 三星人都未齐， 咁我都有三星未齐。 就系咯，即系所以二姐都唔系真系一定会保唔到噶，话俾你听，甚至乎二姐冇都可以。 因为我用有七抽到佢噶，有七搏晒佢二姐，因为二姐系男人杀手再次发威咯。结果斯巴达克斯完阿肌肉 boy 一攻，你简单就系、是、你减佢回复系冇用嘅，因为你绝对唔够佢快。结果最简单的方法就系 唔系啊，够佢快啊！我系用咩啊？我用嘅方法咪又系横无忌队咯，又系为衰为队咯， 啊、 超强力嘅火力。 我系二姐一攻八十万啊！哇，使唔使咁劲啊？二姐你 我系用火力硬棍， 我都硬棍啊，不过我用二姐吉斯胡啫嘛。其他一個都記得邊個，總之就係頭期呢一個，總之就係令佢快速回復MP 同埋俾藍卡放得噶啦。 好啦，第二关就系、 是、第三 关，唔系第二日，第二日、 啊、 打啊 J.K. Saber 嘅， J.K. 系咁，佢嗱佢随佢唔系随机嘅，系不断换 第三个形态就系随机，第一枪第一个就系、是、 依次再换换弱点，换弱点换卡放， 换特殊防御 系啦， 唔同卡嘅特殊防御 系啦，佢不断换嘅。其实都唔算难打， 其实系逐个转嘅啫。 只要 针 你计到佢，其实系打到嘅。系麻烦啲啫，你如果你唔加，你随时 check 住佢嗰个圈防咩啫？唔系嘅话，你要用咗佢防咗嘅话，你蚀咗个圈，系比较麻烦啲啫。 之后第二条血咧就系、 是、枪骑术咁样换咯。 转嘅，顶你个肺，转枪嘅就打我。打咗只弓，一转咗枪，一转骑咧就打咗只发，系要系冇弹无虚发嗰系先呕血。 系啦，不过都唔难打。好啦，第三枪， 就 一声底同佢逆袭。 唔系，对咗第三个， 第三条血，几乎唔记得咗添。就系、是、佢又换就换耐性啦，换咩线中啊？换耐性啦，线咩中容线中容 啊？呢个真系random 噶啦。random 嘅呢个 random 嘅， 唔系佢话属性嘅，睇攻略就属性嘅。中庸善，中庸恶，中庸善咁样。 random 嘅 ，random 嘅。 哦，但我唔理啦。总之呢个其实相对嚟讲挨到，我已经系相对嚟讲算易。咁你仲有咩下狂啊架啲咩嘅属性嘅，咪用嗰啲咯。我谂嘅，我咗唔算难嘅呢度都系。但真正嗱，好啦，请讲啦。 跟住第三关， 阿神啦，哇！呢个咧有两个打法嘅。如果你有阿、太太天之衣嘅话咧，太太第一次大护约，想跟胜，佢放因为大英雄就系咁样嘅，佢条血量咧理论上正常玩法咧，你系冇可能扣得晒嘅。而佢咧每一放一次希拉咧，佢血就搞一大截。 嗱，一问题唔系重点嘅系因为佢会一开波有个解除不能嘅无敌贯通， 系啦。 如果唔系咧，其实好简单，完全冇难度。你出个咪我咪双我嘛，佢冇得双梅林啊嘛，咁我咪梅林正得咯。咁咪两下你三枪一定有六前后六枪一定有人齐啊嘛，但系冇用，一定中嘅。 系啲你只有硬啃嘅啫，咁咪结果咪阿太太咪突然太太大回约咯。 唔系你只有一系即系有你只有硬食，食完唔死，一系就食完僵尸丧尸起身。咁咯，两种咯。 玩法一，太太上宝具，跟住佢放完一 test Taylor 之后即刻补血，挨三枪之后，佢用多次根性再射多枪噶。呢个其实几阴嘅，因为喺佢嗰个能力上面系三枪啫嘛。谂住挨三枪点啦？咁好简单，阿尼禄三度洛阳，你挨三枪点？好，第四枪你濑嘢啦，好难中啊！第四枪濑嘢噶，我喺网上 其实应该话佢系有五次，出五次， 因为第五枪佢死噶啦。但系如果佢死咗，你都死嘅话， 唔系呢次就会改咗，因为其实以前我试过最后嗰下死咗，然之后 当输嘅。 系啊，我知点解，因为如果系最后嗰下你打赢咗对方，因为你会原吞嗰你原吞嗰下而因为状态烧啊、咗诅咒啊呢啲，然后你死咗咧，系当你赢嘅。咁佢打咗你之后佢死，咁咪又系佢赢咯。 系咯，嗱，所以通常嗱呢个玩法就嗱太太第一个玩法啦，第二个玩法就系 搭防御宝具。 系啦，而家有咗蓝鹰格尔，再加埋阿学妹咧，理论上会好咗啲嘅。但未試過， 而家藍丁再解咗啫。 咁我等呢個等下年啦， 未補解啊嘛。 等下年啦，呢、這個就唔係第二個就係三六六人將阿尼洛擺喺後面復活三次。第三招呢、這個咧係之後亦都係玩過嘅死靈魔術，死復活死咗復活。 啊唔係啊，你講錯，而係用字用阿、牛牛啊。牛牛加啊， 唔系啊， 嘅宝具 死魔术好玩啊！啲人啊，攞死玩死魔术就系、是、赌运气啊，赌佢死五张复活啊，一转走死魔术玩。 咁冇咁唔系啊，而我系话确实赢啊，就系盾子加啊牛牛嘅搭 O C 嘅防御系佢对面大英雄嘅，因为佢加咗宝具强化同埋即系佢会强化嘛，系一起打十几万啊嘛，你普通 damage 卡冇用，点知打咗落原来系咁样搭咗之后咧系扣零啊！ 唔系有几个得嘅嗱，学妹啦、布力卡啦、牛牛都得，依又系布力卡有好多人攞翻出嚟用嘅，一睇咗佢系真系可以撞到嘅， 但系一定要系 OC 效果防御上升那些。 是啦。 一定要打 OC， 一定要打 OC。 不过都是啦，主要即是王道就是啊。 不是最简单啊，是真的最简单就是用、天之衣。 是啦、啊、所以那些人不是即刻拿太太出来咯。 但是很明显的这些、有名堂的叫 collab 活动呢就应该很难复刻的啦。因为一定 要你。 第二跟着呢好啦印度兄弟。这里有少阴的就是如果你用、对神特工打亚洲娜的话亚洲娜要暴升的。有很多人就有我听好不少人就想着对神特工找司长打他结果被亚洲娜烦多头扑街。这里是摆明阴的这些对神特工的。正常讲 我但我听过话我亦都不是听啊真的知道有人是用、狂信长对神圣根本是做他的他 是硬碰硬的对光而已但如果你光不死他你被亚洲娜光你就很大因为公职来的大佬你被三三回合就用到了那个才拿命而且你一定要光了、好像是先光了、光了亚洲娜先光加以立我记得好像 理论上应该光了亚洲娜之后先光加以立会易处理 很多如果你光了亚洲加以立的话亚洲娜会劲很多 唔系，光亚洲加尔纳，跟咗加尔纳先咧，加嘅第一条血咧，亚洲娜咧，佢第一下佢嗰下会用个特殊技咧，系即死率上升，系真系接近下下中。本来已经算系佢唔算太低噶啦，但系再加埋即今次本来已经再提高咗之后，再要下下中嘅佢啊呢下嘢，基本上系要普攻有即死，仲要。 诶、这个阵间仲阵间阿爷爷嗰度仲 爷爷 精彩啊！ 爷爷 好啦， 但系亦都因为有人发现咧，如果佢嗰下系即刻有得用宝具咧，就变咗唔会用嗰下技而直接用宝具，就变咗永远唔会再出呢个即死率上升嘅技啦。所以系轻松打赢咯。如果你做到呢样嘢，特登喺佢出宝具嗰 turn 嚟 break 啊！加爾納第一條血嘅就可以做到封印即死呢樣嘢啦。 好啦，跟住就係俗稱文西與文西最後晚餐， 難啃到嘔血嘅晚餐。 講粗口，因為最麻煩就係、是、嗱，所以文西咧其實考驗啲玩家啲控場，因為佢所有敵人如果俾你打佢嘅話咧，佢減氣嘅。你話點樣控制嗰啲敵人咧氣咧？等佢唔放寶具咧就重點，同埋。文西第一条血冇问题啦，打完第一条血之后佢放一次。 唔系文西其实咧一直以嚟咧就由头，无论系第一条同第二条血咧，都会不停帮小怪去 buff 血， 佢帮小怪要帮小怪， 唔系 buff 气啊，不断 buff 气嘅。同而去到佢 break 咗之后咧，佢嗰个 buff 气嘅方式会多咗有落无敌贯通， 清楚 多咗嘅，本来系。三次普通 buff 氣，然之後加一次無敵貫通啦。但係而家，但係如果去到 break 咗第二次之後咧，會變咗三次無敵貫通先至一次普通 buff 氣咯。 對佢方所以一定要保留啲怪，因為你有怪嘅話，佢會幫佢 buff 氣嘅話，你就可以有機會浪費咗佢，等佢有機會唔出無敵星之開拓者。而咧，我試過方法就係、是、好簡單，精德嘅神明裁決，再加埋 BB， 我收聲，定咗兩個回合。硬定咗兩回合，等佢用唔到，等佢用唔到誒，等佢過咗捱過咗佢升開，捱咗佢升開咗者，又先轟佢，先等佢放冇佢，捱得幾辛苦大佬。因為你，所以今次精德就好處，精德咪復活咯。因為對咗全部都係重者，精德神明裁決有效，跟住 B B 嘅定身又有效，定咗兩咁你可以拖時，可以拖時間。 我打到佢，你因為嗱佢最尾嗰兩隻就係一啲你唔尾三嗰只咧，係、隻。是隻狂豬嚟㗎，你冇得唔秒㗎。但係秒尾四嗰隻咧，就係嗰隻大巨人石巨人。佢一用 critical 嘅，我寧願你唔出寶具啊。佢幫一腳踩你萬幾二萬都得嘅，可以 buff 到。咁你五秒嗰兩隻唔得嘅喎，但係秒剩翻嗰隻可以留嗰隻，即係只有一隻卒可以留嘅咋，去到嗰個位。你一定 留一隻咯，留一隻咯，賭 留一隻。但係哇，第一下自己無敵貫通，第一下。隻卒無敵貫通，跟住第三下自己氣 buff， 我頂我點打？ 咩話混 game 就咁樣啫嘛， 然之後打完捱到，好似你咁講，頂住啦，頂住啦，捱到咁上下啦，仲有一 turn 啦，再嚟連續兩係連續兩下，跟住下一 turn， 我仲有兩個 turn 啊， 我卜翻下先。啊，嗰只卒仲有一个 turn 啊，我卜翻佢下先。我顶，我啲即系连续几 turn 全连续六四五 turn 系完全系无力贯通。 比起阿爷爷嚟讲，佢仲辛苦。爷爷相对嚟讲，我仲相对讲仲比较易偏向易打爷爷。因为之后啦，好啦，就哈桑制又系黑又爷爷爷无伤啦。爷爷一百 又系噩梦嚟嘅。 但系相对嚟讲好就系爷爷本身就系一超高超高阶嘅普攻即死，但系佢即系同埋佢只要打第排第一嗰只，所以而将 唔系只会排第一个，而系佢每一枪会会有一个集火卜， 就用一 集火卜。只是会摆在第一个的。如果你摆例如一些会例如你摆老福在这里福尔摩斯他有弱体无效的嘛。如果摆他就会变成普通 random 打法。 那就麻烦了那就 都好仲麻烦的其实。 所以呢但是现在大家初初就找爷爷但是爷爷有弱体无效。要呢不打爷爷打爷爷。 但问题是。 爷爷不打爷爷。 但问题是一样东西啊。佢无效，大家开头个 buff 有十个，有二十个 buff 喺身，二十攻 buff， 攻防 buff 啊。 系，因为咧，佢每一弯咧就杀自己个手下，而搏强化自己嘅。但系咧，唔系杀手下，即系 化 自己，即系话你起码挨二十弯。 其实唔 挨到佢杀晒所有， 其实唔使嘅，挨咗十个弯咗咧，已经嘅高火力嘅，即系例如保三四上嘅三藏啊，伊利亚系可以。对他造成决定性的伤害， 但我都挨挨，我都挨到挨晒佢，挨到佢。 因为我呢啲就唔得啦，唔系，但系你我用 B B 打法知唔知啊？佢第一下杀，佢第一下宝具唔得啊！哦，爆你咯，一下万三， 哇！ 第一下一下爆来万三 ，B B 嗱，今次 B 好重要啊，因为咧喺依日嘅喺游戏里面咧，除咗山翁爷爷之外。B B 系理论上系无限接近零嘅， 0.6%，啲人拆咗， 零即死率系超低嘅， 被即死率系0.6%， 基本上唔可能即死嘅，所以咧大家摆一摆。 嗱，如果你捉，如果你俾即死咧，唔该，你真系试下抽，即刻去抽翻张卡先。 我咧通常玩嘅就系 B B 再加埋再加防御礼装，强化 B B 防御力，等攞去做肉盾挨。 B B 佢嗰个咧系要圣骸布， 圣骸布咯，仲有圣 骸布系强化对男性攻击啊， 同埋唔好用佢 B 个保自己，因为佢个弱体无效，如果打咗其他人啫，所以就等，所以咧我就师傅保佢血 ，B B 保其他人血，然后之后强化硬撑， 结果咧我系问人，因为我自己冇师傅，就问人喂有师傅嘅帮我装特爆圣骸布俾我用啊，结果我。用我攞人哋嘅师傅装圣骸布，然之后嚟摆头顶咯，跟住后边我买摆咯，然之后中间最后咪用啊，即通常咧啲孙女咧啲爷爷对住啲孙女都会好弱噶，就系所以咧伊利亚咧最后系连一下打完，跟住转头啱啱草满再嚟多下两下搞掂， 系啦，跟住就去啦。最后 辛苦到爆，不过真系嗱， 不过相比讲最后一战就唔辛苦，冇咁辛苦，相对咁冇辛苦。 最后一战简单，即系唔系未去到真系话容易，但系即系有个方式你跟住就容易打好多咯。 系啦，因为佢系总之系照住次序打啫嘛。 嗱咁讲啦，第一年嘅打完杀嘅白夜。八煞夜行咧，我就抽中咗啊暴者啦，嗰张符即抽嘅。然之后咧，打完山中嗰张符即抽咧，就抽中冲田。唔该， 我想抽嚟。 唔系，系咪要刀？ 掟佢，快啲掟佢。 我已经唔想出手。 唔想吐槽啦。嗱，好啦，最后一战。嗱，仲诶，几乎有咗就系、是，其实不论系暴者，今次嚟只最大最重要一样就系 保完暴者故事。 系啦，一暴者喺前佢前实真系冇古仔嘅。 冇出过， 冇出过，净系 系冇出过。 佢其实得一次故事出过，就系魏咗英灵。 但系讲系假， 但系嗰次黑精 系咪假？ 嗰个公式化咗噶啦，佢 Onesim 啊黑精， 但系 公式化噶。 但系今次正经出场真英有古仔啊嘛，似系。同埋呢个都唔重要，重要就系灵衣解放阿卡布鲁嘛。哇，嗰、那个就正 喎， 冇男友正到朋友咧，哇正！ 咩？佢卡面嗰度都改，佢咩？佢零四嗰张卡面 特登画嘅，睇人画卡去过衰工，特登画噶靓到啊！ 佢系另外画一张新嘅零四卡面啊！ 真系面收到不得了啊，衰工，不过好靓嗰张。 你有其实 好似 extra 嗰只英灵都，我冇记得 extra 嗰只英灵都系，都全部都系佢，全部都系 佢 话， 佢负一嚟六噶，佢系。 唔系你谂下，连 Saber 都唔一定系啊。 阿蘑菇画啦，唔系阿冇奈画啊， 冇奈画系。 但系佢系专画阿尼禄噶，所以佢话佢尼禄绝啊，又系就好人就为咗佢即刻走去换四星尼禄啫嘛。佢因为佢一千万咧， 唔使我抽中咗宝，我尼禄即系抽咗宝二尼禄。 我之前有一次抽咗尼禄，即系之前有一次抽博唔到目标，中咗两只尼禄。 我系质素尼禄啫嘛，我有白尼禄同我有阿白同红尼禄噶。 我 是 冇 加王 咯。 好啦，最后咧，嗱讲翻就系唯一得你一个过到嘅，就2016年嘅最后演武 prototype。我冇，因为我已经唔够灵就用对付佢啦。 好似喺网上咁讲咯，我真系负六嘅，啱啱好定到佢一下身，令到剩翻呢只黑精，佢仲有两条命。咁你冇，然之後就係黑精，其實都冇乜血噶啦，唔係好多血噶啦。咁你應該唔得啦。咁我咪定到佢身，打多佢一條血，跟住再嚟多一下，再打多佢一條血。 因為今次佢改咗，佢今次係因為舊年2016年嘅嚟錄製，係最初嗰個係，如果你唔依照次序打，最後咧阿嚟錄係無限最後嗰個係無限復活嘅角色係。 係啦，但係改咗今次 十次。系啦，即系话如果你最后一次打定阿斯泰嘅话咧，你只打你只嚼佢斯泰十次得噶啦，但系好痛苦其实系。 唔系，其实都要讲翻先，调翻头先其实未讲嘅2017年嗰个咧，问题系大家睇翻，其实全部都系啲三四星英灵，但系 buff 都好紧要咯。例如一开学一直唔觉，因为自己都唔会点升嘅，例如风波小次郎，其实哇，但系原来佢支混乱都真系几麻烦嘅。佢其实是某程度上佢同嗰个系咪暴者啊？ 热病嘅战月女嘛，暴者 佢同暴者系鬼门嚟嘅，因为暴者在场就会全员有必中，必中佢唔系无敌贯通啊，必中你无敌系可以避嘅。 但系就 系 好多人用黑狗啊嘛， 啲黑狗我系对最后我打大英雄，我最后剩翻只黑狗嚟嗌佢噶，只大狗嚟系，唔系黑狗系大狗啊。 咩啊？今次 MV 嗱。今次尼禄制 MVP 如果要选的话咧，我会选阿太太嘅 老福， 我会选太太， 肯定是老福， 因为老福唔好讲，老福系纯粹设定俾佢，但系太太好重要，尤其是对史泰拿嘅话，你冇太太嘅话，你会痛苦好多。 我都系用太太嘅，讲真嗱，我 唔好话太太啦，我对西我用太太啦， 我都用太太嘅。 只要冇太太嘅復活嘅話，打得好辛苦嘅，有幾版都會打得超辛苦。 因為即使好似我咁講啦，即使你用 BB 打咧 ，BB 都有 死啊，但係都可以俾佢一下劈死。 係啊，所以就係太太復活同佢鬥長命，同埋太太有補血啊嘛，太太有補血， 太太有補血，跟住尼禄有補 MP。 嗱，太太補血，師狐有 補血加速， 係啦， 加速 CD， 跟住 BB 又補 MP， 咁咧就狂補血。系维持住嗰个战线，所以今次太太其实我系大活跃噶，因为之前太太冇机会用到佢嘛，但系废咗就系原来咁扑街。 之前大家都话系唯一一只产废 event 英灵啊，就是、太太啊， 唔系噶，太太梗唔系啦， 唔系我唔计啊 ，Lily 啊，之前大家都话最产废， 即系我话 最产废太太啊。 我太太我一睇我就知道就係佢呢啲係 佢 呢啲唔係平時用，佢呢啲唔係平時用， 局地特殊狀況先用。 但佢呢啲局地嘅時候就非常有用，所以佢係唔廢嘅。 今年六制得係今年六制發揮咗最強的， 咩舊年嚟六制佢已經好大發揮啦。 其實咧一開頭咧，如果你冇大火力咧，啲人就其實係話咧用佢有機會可以鬥磨啊，十二線係磨到嘅，用佢啊，因為你總之你起得翻身就仲有能機會打啊嘛，就係用佢嘅其中一個方法。但係嗰陣時啲練度低啊，好多嘢意思。但係當然都要有其他人加速佢嘅速度啊，同埋你要練地啦。 嗰時好難嗰時梅林又未有，師傅又未練夠。 今年我有梅林有黑星，仲唔再挑戰你？ 唔係今年最緊要就係、是、唔係今年第二個 MVP 就係 BB。BB 简直是话被称为最强，今年宋英灵或者历 代 宋翻嚟 最 强啊！ 有BB冇强， 仲要系福佳在大家睇开头睇佢技能组睇佢能力，觉得哇呢只产废级嚟个，随时 算不拉，有乜攻击力？ 但系点知出到嚟点解 配得好，配得到其他黎麗絲芙同埋白晶啊，即係配藍卡組之下咧， 佢係佢係， 哇！真係癲嘅， 佢同絲芙組成，佢同絲芙搭白晶得嘅係無敵組合嚟㗎，我自己用過，根本就冇敵人磨唔死㗎。嗱，佢首先就係白晶低一大，佢將寶具當普攻打，然後佢寶具每次加二十， 係人人加二十， 然後佢嗱，然後佢既有定身，有補血，又有打，又有集星。黐線嘅阿 B B 轟到，然後阿晶德全靠佢，令佢晶德嘅晶德嘅寶具可以免費咁開，寶具永動機形容係，再加埋師傅， 師傅仲要再要將你啲 C D time 加快， 又結果就係三個人， 唔係仲要師傅佢自己有 寶具 扣對方 C P 技， 又減對方氣，又要寶具又其實再會有補血。 减 CD，梅林加精德咧，佢 MP 率再加 BB 咧，回嘅 MP 率系唔够快 的。你咪又话而家又要数翻你啊！你话你唔系欧洲人、啊，今年嗰、那个年终福袋系超级集咁窝，系所有角色、所有五星全部有齐，即系超级集咁黑窝。顶你啊！攞咗梅林啊！你 攞只梅林跟住，哎呀，我都唔用嘅， 我都唔中意，我唔想用梅林嘅、啊，哇！真系成，真系几多人想杀你啊！ 真系，我梅林从来都系摆喺最后嗰个嘅。石膏，因为对我嚟讲，我而家就想要正德，一出太黐线，哇！ 正德你咪走抽呢个 抽故事池咯，唔系抽故事池咯，你咪 喂 佢之后博咗晒钱，博 唔到啊，博咗二姐咋，又唔卡美拉呀，都卡美拉我中意。好啦，叫我齐晒啦，我魔城系齐晒啦，我魔城唔系我魔城，阿魔城姊妹齐晒啦，即系三百系列，冇缺啦。但大公系争枪大公啫，唔系齐石我成个魔城系齐晒。 唔系咁啊，其实你话最后嗰个啦，讲翻2017嗰个啦，嗰、那个其实真系我系去到最尾嗰日先至去 碾过咗 去碾嘅，因为其实即系讲真擦伤啊，几好玩啦嗰排。 有人擦咗有人擦成千伤啦，好似 冇咁多。 唔系官方话嗱，官方平均官方一百伤好有成几万擦咗一百伤以上，包括咗赌期信长。 赌期信长一百伤太少。 唔係佢登咗相嘅時候一百張， 嗰、那個係賭期貨獎。 嗱，佢登嗰時一百張，之後唔知中 佢應該嗱，其實 正常都二百張以上啦。 一般嚟講，如果真係全力拆嗰班咧，應該係拆咗二百張以上嘅。 個成千張都少咗人有，有人冇應該有人接咗張上千張。 物理上應該唔可能上千張。物理上 有人，我見到人佢嘅翻係有開始有人抽人千張，即係之後黐線。 有機會有人可以真係拆到佢唔知道用咩方法，總之佢拆到個千張啦。 爆石咯， 唔係啊！但係你拆二百箱嗰班，基本上拆到二百箱嗰班，基本上全部係爆石噶啦。因為有咁肯，有咁大恆心可以拆二百箱嗰班係一。之前啱啱你冇唔記得啊！啱啱你嗰、那個你嗰陣你做梅林嗰段時間啊，係有半減縱火啊，半減修煉場啊，嗰陣時再加上呢排送咗咁多金果啊，佢哋用曬，淨係嗰度都已經拆到天昏地暗啦。跟住拆完嗰下再嚟，佢哋仲會有嗰班人仲會有金果。冇噶啦，系爆石噶啦， 因为我发 嗰班人其实已经喺嗰阵，已经喺半减嗰阵时已经爆紧石。 因为今次 点解咧？我哋唔系叫金，我哋唔系叫爆石，我哋叫爆彩果。 因为今次咧最麻烦就系、是、今次花瓣箱嗰度系大量寄石，而话开始 最重要系寄石， 因为寄石好耐冇送过，大家唔够寄石用。而 唔系啊，最惨系咧啊，系啊，之前永庄未闹啊。这个2017年那个泳装啊，平时如果你第一次打关佢都系咁依送啊苹果 啊送啊苹果啊送苹果啊送素材 送石啊。 通常我记得呢好似如果你话好似鬼刀咁样呢，佢已经系最送得好 cheap 㗎啦，就系、是、送豆。佢已经系送豆㗎啦，好似今次你咪送咩蓝汽油啊机油啲嘢囉，即系你送呢啲都叫做有架渣拿，有架沙渣拿是零，乜都冇。 今次唔送， 孤寒到叫俾人闹趴街，跟住又死衰发 kick 卡，又诸如此类，结果闹疯晒咁。 嗰成日最紧要嘅时候啊，闹到成，哇，杀晒天！ 大佬收咗11个钟，然后赔十声。 你记住呢个 game 公式咁样咧，闹佢冇用噶。同埋一样，继续又话， 唔系，同埋一样重点就系、是、对于一啲玩咗两年，对于由开服到而家人嚟讲咧，11个钟好小事啫嘛。之前萬聖節事件，萬 咩聖節啫？奇蹟的兩分鐘，都係嗰個在場應該得我一個人中咗嘅啫。當年 應該係對一招老玩家嚟講咧，係出問題係常態嚟嘅。佢唔出問題先覺得奇怪，所以大家當初話唔識 surf 啊，睇嚟爆鑊咯，叫我入咪走入爆鑊，俾佢送醒。所以都係嗰句，送醒得噶啦，送得你而家攻價10石。好啦，咁都超过成大半个钟啦。咁 我都未正式讲嗰场，打完嗰打嗰场咧，我 咁样不如咩啦，直接转方嘅 channel 算啦。 我讲埋啦，讲埋啦。 咪打到就真系打嗰下咧，最真系其实试咗几次，打咗咩位点样做咧，跟住就好似咁讲啦，抱大腿嘅礼光，真系用晒三条领袖最尾，好似有种真系用完老福，真系如果唔系用老福咧，我基本上应该。唔够火力， 唔系你赖光系边只赖光？ 狂啊！ 狂赖光，一次扫三只， 哦，即系 头两只系头只杀嗰啲，我草半草力之下系扫咗，剩翻三只，然之后一次杀晒三只，学人啊嘛，人哋话单挑红黄啊嘛，然之后用啊蠢子啊嗰啲嘢，梅林蠢子加埋。啲人加埋阿白晶可以磨佢30turn嘛，我2turn死咗盾子， 算啦，依运气问题。 2turn就死咗啦，打佢第一下唔爆，连续1turn打佢3下，爆咗2下，跟住第二turn就英雄走咗佢啦。 咁冇办法啦。 OK 啦， 我都系今次打2300啊，我都可以俾佢第一下一下 crit 我，我梅林万二死唔系好彩，留到最尾啱啱爆咗佢发。发龙梁嗰下一转剑龙梁，一刀两刀三刀满血精得满血黑精走咗，都系搞啲咁嘅嘢，乜唔系而家乜唔系会集火发迹嘅咩？我后边好明噶，跟梅林嚟噶，点解佢连同爆我黑精嘅 大晒啊！ 你好难理解，因为我冇喺正 常。唔系，结果佢之后咧，就我最后咪用老福啱啱够气，跟住然之后系打去再住翻啊，即系阿正德黑正打埋，即系因动老福再加黑正，连续个3turn之内，最后嗰3turn登埋佢，啱啱够黑够对佢3条血咯。 对我嚟讲都系嗰句 B B B 精湖。 唔系啊，你其实未必得噶。 我得啊， 未必得嘅。 我只要顺次就打冇问题，边只会唔难打 ？OK， 好啦，时间超得太紧要，再超耐唔得你喎。好，咁下次咧，呢个题材应该再连，应该系去埋第四章一亚章第四节完咗之后专讲噶啦。 今年话会完亚章， 听冇可能啊。 咩？佢年头开头话嘅。 本来啲人传埋9月出第三章，只要已经跌咗10月中啊，已经跌咗成个月啦。 今年有冇万圣节都唔知啊？ 有。今年而家第头一只一二三八第四再出场， 第四新分都未够出只一二三八。 唔系，系要记得一二三八而家喺活动里面出两次啊，一二三八全都出第三次啊会。 唔系，其实一直都话佢哋一直之前好耐之前已经话阿配音唔记得第 大家宝 仲有至少3-4个角色未出街配咗噶，佢话。 系。仲有3-4个伊利沙伯未出街， 咩？佢净系讲话佢配嘅角色有3-4个未出街啊！伊 利沙伯， 因为咧解包上面咧，阿福咧系仲有个剑职嘅，而咧伊利沙伯咧，我相信系继续升值，继续升值嘅。 佢仲有一个，如果要官方计，佢应该仲有一只狂职嘅。 系啦， 如果跟 CCC 嘅话，佢有一只狂职嘅。 系啦，大家期待。 其实狂职其实出过一次嘅。不过那个活动冇复刻，可能有些人不知道吓。 边个啊？ 空之境界出过一次， 空之境出过一次 。 狂职版， 狂职系即系后综合嗰啲正经故事提一提佢噶嘛。 系狂职嘅，所以咧大家期待紧就系狂职究竟系伊丽莎系狂职嘅伊丽莎系咩？系 嗱，但系其实而家传得最通天嘅系仍然一直传紧嘅就系两个啦，雪山女神同埋。冥界女神两个， 嗱，呢两个都 系有传说，就系喺录音嘅时候未出未上嘅 HF 电影版，会有个大角色装，有人话有人传紧系雪山神女嘅加农英，因为而家嗰个 B 系亚种嚟嘅， 唔系，原来有人话。嗰、那個送英會間同英送嗰個係要電影嘅場景嘅曲， 唔會 唔會， 佢話有人會講，但係應該我覺得唔， 我覺得唔可能， 唔會要曲， 我覺得唔可能。 最重要嘅一樣嘢，邊度入曲啊？一直都冇位入曲。 我而家唔使噶啦，而家興就同你講喺網頁入曲。攞翻你個 ID， 然之後寫俾你。 不過依樣唔會， 而家好多 咁。佢要玩都唔係而家玩啦。 佢唔需要咁樣玩，佢唔需要咁樣去玩。 唔係啊，佢係唔會咁玩啊！我覺得，即係之前如果真係會咁玩嘅，之前依日已經玩過。 你要記住啊！呢只 game 我印象中啦，唯一一次雜誌入曲俾你嗰件係垃圾，記住係垃圾。 係芝麻鏈咯， 嗰只係禮裝，嗰只係禮裝， 嗰個禮裝嚟嘅。 但佢啲禮裝都係垃圾，記住真係垃圾。 同埋佢用金方換。 系啦， 而家变咗金方换咯。 我哋有金方都唔会换啦。 咁系，换文西啦。 跟住我系受害者啊。 咩受害者啫？你免费嘅，我送俾你嘅嗰张。 即鬼叫你唔开 game， 鬼叫你开 game， 你又唔开。 系时间啦。 好啦，时间啦。好啦，咁今一超长嘅就结束啦。咁下一次就睇下第亚种第四章开结束之后会唔会改写评价啦。